小提琴弹好不好？谢谢。

吹不尽的。

潇洒，穿过黑夜我出发，两个人的手心里啊，一整片宽阔的天空，谁的眉呀抬头，星星也忘了闪烁，有你陪着我就可以走到天涯的尽头。 Thank you.

没什么。